玉台是剑下仇恨不该把太师爷剑劈不崩灭他亲戚要娘娘请家平时舍他回家 Oh

我断了桥梁，水潮流他死的死落长山江，该是因的那碗酒粥长盘坡酒窝头杀的曹兵不过愁，这一般投降哪国有，还有诸葛勇气眼谋，你杀刘备不要我惊，他的雄浑必是人称大秀，若是起兵来真刀，刀将那曹操这把与猎手，我扭转回身走太上将起酒吧， 我们下边换换口味，请大连京剧团的一级演员张派名家马中岳演唱《状元梅》。